是什么？我遇到你才知道爱是在玩火，像个孩子闯了大祸，躲在无人的角落，以为所有的事就这样度过。亲爱的，我因为不能藏太多，你爱过我，以为你只有我一个，在我心中起起落落，别让我为你心多，情愿你快告诉我，爱你半是错。每个人一次一次劝我，世界上不只有你一个，虽然他们这样说，我也不管那么多。求求你不用留情地说，情愿你用事实伤害我，别让我的亲爱哥以为没唱错。 以为你藏着。